才三分钱 啊！练功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就是 钢针。 那要是钳工，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这怎么一毛五呢？ 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啊！有用。 哎， 那要是木工，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这三毛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床啊。 对。那售货员 呢？哎，这贵， 多少钱？ 六毛 六。售货员六毛， 买东西方便呐、啊。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支不匠能给六个人的。 嚯，好！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就是我没路子。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哎，这是高档品。 嗯，这多少钱？ 这贵 啊， 四块五。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相声演员 啊， 一字不值。 怎么？ 一字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那为什么呢？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这家伙真滑头。 什么叫滑头啊、嗯、我告诉你、嗯、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 哎、 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怎么讲？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他这是什么思想？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就是、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啊，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那是该换底了。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怎么回事？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嗯， 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啊，没有了， 有， 有为什么不卖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因为什么？ 这是给机关留的，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就是 回家吧。 嗯、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有，给您留着呢。 啊， 这份是您的，给。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啊？这么个机关呢？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哦，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是得提意见、 啊。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小子。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哦，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您这条标语。 怎么写的？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啊！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这太不像话、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着嘎着窝了。 哦，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哎，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嗯，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哦， 怎么回事啊？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什么 啊？ 开后门？ 没错，你问问呢。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位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这经理还不错。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哎，对，有点意思。 哦，是机关呐、 嗯！ 哎呀，误会，老大爷。纯属误会。 怎么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怎么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啊、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嗯、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嗯，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嗯，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爷儿啊。 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是谁？ 是小舅子呀。嗯、 还真是这么回事。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友不滑溜嘛。